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四。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召开副市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锁定六大领域。 动批大红门2000家商户签约天津。 本市将从下月起征收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 门头沟区2个自住房项目首次试点区内优先摇号。 北京交管部门10天查处3000多起校园周边交通违法行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召开副市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会上，吕希文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市委常委、秘书长张工传达了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和俞正声同志的总结讲话。郭金龙强调，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对西藏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刻领会新时期党中央的治藏方略，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要把对口支援工作当作北京分内之事来办，为受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北京56个民族成分俱全，是向全世界展示国家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窗口。要扎实做好本市聚居和散居少数民族工作，切实做好来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努力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的首善之区。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完善审计制度的意见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本市关于进一步完善审计制度的意见，强调要努力推动审计工作在本市资金使用、资产运行、履职行为等各领域的全覆盖，要进一步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提高审计队伍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要运用好审计结果，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加强整改问责，切实维护审计工作权威。会议研究了关于加强首都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把平安奥运等成功经验形成制度落实下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创新体制机制，运用大数据共享、云计算等手段，加强科技创安，确保首都社会治安万无一失。会议研究了本市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指出森林资源是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充分调动林业工作者积极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森林消防安全和养护管理水平，建设好首都绿色生态屏障。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来访的韩国江原道之士崔文洵先生一行。王安顺说，2018年和2022年冬奥会把江原道和北京紧密联系在一起。江原道平昌郡自然条件优越，有丰富的冬季运动赛事组织经验和人才资源。我们愿与江原道加强交流，互学互鉴，在场地规划设计、赛事组织管理及赛后场馆利用方面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冬季运动蓬勃发展。崔文洵表示，愿与北京分享冬奥会筹办组织方面的经验，不断拓展合作空间。副市长张建东会见时在座。 北京日报消息，商务部、北京市政府昨天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有关情况。 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首次在市域经济范围内开展的试点工作，其覆盖区域范围更广，试点行业集中度更高，配套支撑体系也更完善。实施方案明确了141项具体任务，未来3年里，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等六大领域服务业升级换代的脚步将会加快，并通过创新体制机制、转变政府监管方式等建立五大配套支撑体系。 北京青年报消息，2000多名来自洞批、大红门的商户昨天与天津市西青区卓尔电商城签订认租协议。据介�绍，该商城可以容纳6000商户，可以安置北京洞批的50%商户。按照部署，今年年底前，洞批摊位要减少60%以上，腾退12000户。明年年底前，洞批基本完成搬迁。2017年前，全部完成北展地区批发市场疏解任务。 另据了解，大红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鞋类市场方氏国际鞋城和星海洪都鞋城昨天正式关停。据介绍，大红门地区70%是批发业态，批发业态的疏解要今年见行动，2017年疏解基本完成。大红门的品牌将保留，转向为首都市民现代生活服务，转向高端时尚文化创意业态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全市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即将进行集中换届选举。本市昨天召开会议，动员部署换届选举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志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林克庆主持会议。姜志刚指出，我们必须以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作风，严格把握候选人资格条件，切实规范换届选举程序，选好配强村两委带头人队伍，要严肃选风选纪，对拉票贿选等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北京将从10月1号起征收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成为全国首个对挥发性有机物开征排污费的城市。市环保局昨天表示，此举将加快排污企业的技术改造，促进升级转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征收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涉及到家具制造、包装印刷、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电子行业等五大行业17个小类，占全市工业领域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的80%以上。北京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处长王春林说， 主要我们还是考虑到普遍行业的这个制污的成本，每公斤的 VOC 可以收20块钱，但是为了鼓励先进呢，惩罚这个落后呢，超过标准呢，我们就加倍征收，变成40块钱一公斤；低于标准50%呢，10块钱一公斤。 这将从经济角度促使企业对之前经常忽视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加强管控。北京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副处长郑在红以家具行业举例，如果把油性漆改为水性漆，可大幅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 大型的家具制造厂排放大概是1年几百吨的 VOC， 如果它不治理的话，就一个厂子它1年应该是要交几百万到1000万那个排污收费。如果它改用水性涂料的话，能够减少 VOC 排放量大概90%，它的排污收费额度也会下来。 挥发性有机物在环境中能够通过化学反应产生 PM2.5、臭氧等二次污染物，是北京大气环境的主要污染物之一。 通俗的说，就是挥发到空气当中的有机污染物的总称，可能其中呢包括苯，也包括同类的一系列的化合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 VOC 对城市地区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都非常高。 本市存在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印刷、家具制造、改装、汽车制造等企业，征收排污费也将对北京产业结构调整起促进作用。北京市环保局污染防治处处长王春林说， 因为有的企业呢，它要是在北京高制污成本的这种状态下，如果不能生存，它也可以考虑的调整转型或者是退出。 另据了解，本市正在研究餐饮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特点和减排措施。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被称为离市中心最近的自住房项目，位于百子湾的建工动力港昨天实现了首个单元的结构封顶。错落有致的造型、宽敞明亮的户型，都让业主代表对自己的新家满怀期待。业主代表进工地制度让自住房质量更有保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伴随着最后一斗混凝土被浇筑在五单元的楼顶，五单元的主体结构正式封顶。前来出席仪式的业主代表高静在旁边一直鼓掌。 听说能够提前的完工嘛，特别兴奋，就是能更早一天拿到钥匙，自己的家嘛。 高静上半年参加了建工动力港的摇号，并幸运地摇中了001号。开发商北京建工置地的总经理刘烨带他进入了他选择的那个两居户型，走到客厅的位置，高静一下子被整面墙上的大型开口吸引了。刘烨告诉他，那是客厅的窗户，曾经设计了7-8个方案， 保证了窗户的尺寸比普通的正常标准多出10%到20%，最大限度的保证业主居住的舒适性。 一回头，高静看到了墙上贴着的一张表格，这是每一套房子的身份信息，从混凝土到钢筋全都有记录。这个项目的建设负责人杜宇给高静解释说， 每一个构件都有专门的负责人进行监控，责任落实到人有可追溯性，层层把关，确保咱们的质量万无一失。 高静把这套已经能看出户型的房子转了个遍，又赶紧询问究竟什么时候能住进来。刘烨也给了他一个时间表， 10月中旬前完成全部结构封顶，下一步计划进行屋面工程、装修工程，确保明年年底业主的竣工入住。 从自住房政策出台至今，本市入市的自住房项目已经达到66个，能提供房源近4万套。前几天，一份保障房需精装修交房的通知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今后所有自住房项目也将按照公租房的装修标准实施精装交房，并接受业主的分户验收。市住建委质量处处长王鑫说， 比如说防水、门窗的质量、水电的管线，我们要求建设单位把它展示出来，让社会、让业主共同来监督。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门头沟区上月居和四季怡园两个自住房项目申购过程中，本区户籍或职工的无房家庭将能获得首批优先购买的资格。这是本市自住房政策推出以来首次出现区内优先销售的试点项目。据了解，这次试点的两个项目都位于门头沟区永定镇，能提供近2000套房源，户型主要是70平米左右的两居和90平米左右的三居，销售价格都是每平米22000元。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市水务局了解到，昨天本市正式下汛，今年汛期本市累计降水量399.8毫米，接近常年平均水平的402毫米。今年汛期北京降雨呈现四多一少的特点，就是降雨次数多，连续降雨天数多，局部强降雨多，大风冰雹天数多，水库蓄水少。据统计，汛期3个多月本市有67次降雨过程，比去年同期多了将近一半。全市雨量站中有48站次出现日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情况，达到大暴雨量级，而汛期出现大风和冰雹的次数也都比去年多。尽管这样，截至昨天早晨8点，全市17座大中型水库蓄水量只有14亿1000万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减少将近1亿立方米。 新闻广播消息，交管部门昨天通报，从9月6号本市开展全面整治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工作以来，已经查处校园周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3250起，其中排查接送学生车辆及驾驶人182起，发现并依法处罚没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行为7起。据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本市整体交通压力将持续增加，提示驾车接送学生的家长，在校园周边允许临时停车的地方即停即走，社会车辆请尽量避开校园周边等容易拥堵路段和时段，尽量错峰出行或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是反映卫国战争的原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的一个情节， 激战正酣之际，前沿的红军将士在歌曲《神圣的战争》鼓舞下奋勇杀敌。请听记者立新的报道，敌人也能听到我们的歌声，战火中的文工团员。 让历史告诉未来。 去亚历山德洛夫红旗歌舞团采访的那个午后，春天的阳光照耀在莫斯科宁静的街道和行人身上，街心花园的草木随着排练厅里传出的歌声婆娑摇曳，悠扬的旋律，抒情的格调，很难使人联想到当年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戎装在身穿梭于战火间的身影。而这样的记忆源自一部原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 司令员同志，亚历山德罗红旗歌舞团到了。 啊，这等于派来了预备队。你好。 影片中率领文工团员赴前线演出的正是红旗歌舞团的老团长亚历山德洛夫将军，他创作的歌曲《神圣的战争》自卫国战争以来广为传颂。我在红旗歌舞团见到了他的孙子音乐家叶夫根尼亚历山德洛夫，他告诉我， 他们当时在战争时期有过1500次演出，其中有700多次演出都是在最前线。 哦，我 猜一下，他说进到了敌人都能听到神圣的战争， 这都不射击了。 叶夫根尼老人给我们讲述了神圣的战争首演的过程，下面我们用情景短剧的方式再现那段真实的历史。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当时的苏联发动闪击战，红军全线陷入被动，形势危急。战争爆发第五天，在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聚集着大量准备开赴前线的红军官兵，战士们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地坐在军用木箱上抽着香烟。这时车站来了几个文工团员，带队的就是亚历山大罗夫。 同志们，请大家安静一下，我们要给上前线的士兵同志们演唱第一首歌《神圣的战争》，这是我2天前刚刚创作完成的。 排山倒海般的旋律在车站响起，起初战士们还是坐在箱子上听，可当第一段唱完的时候，他们站了起来，掐灭了香烟，扶了扶帽子，整理一下军容，以立正的姿势把整首歌听完。 团长同志，请您再演唱一遍吧。 好的，完全可以。 就这样，那一次神圣的战争被演唱了7遍。 我问叶夫根尼老人，现在和你爷爷那个年代大不一样了，当下的俄罗斯青年也喜欢爵士乐摇滚乐，那么今天演唱神圣的战争这首歌曲的意义何在呢？老人不加思索地回答， 说一个民族若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是没有未来的，没有明天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9，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从即日起，除了办理涉台以及哈萨克斯坦、芬兰等9个国家的公证事项之外，本市婚姻登记机关将不再为任何部门和个人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由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市计算中心承办的2015年第二届物联网感知创新大赛昨天在北京启动。即日起到12月31号，参赛者可以登录大赛官方网站在线提交报名，并提交参赛作品。 石景山区最大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京西分校昨天正式揭牌投入使用。学校总设置规模为72个教学班，在校生规模可以达到2000人。 北京大学昨天举行一带一路外国语言与文化系列公共课程启动仪式。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北大将与20多个国家合作打造40门语言和文化类课程。 首届苦苣苔科植物展正在北京植物园热带展览温室内举办，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0号。 由台湾舞蹈大师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的兄弟团云门二将在今年10月登台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为北京观众带来三部新创佳作。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四级，属于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念，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5.0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助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科技升级，享你所享。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IB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9月19日，乐视黑色来袭，携手京东推出红色乐迷节大促，乐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真降500元，全民期待919。电视手机行业为之聚焦，乐迷为之狂欢。9月19，详见乐视商城、京东官网。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郎中爱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上个幼儿园要走6公里，配件幼儿园啥时候开？6公里道路却要坐3趟公交车，退休老人看病难。下面是详细报道。就近入园一直是很多家长的希望，不过在石景山区滨河园小区，2所配件幼儿园都没有开放，最近的幼儿园在6公里以外，每天接送孩子成了家长们的负担。那么配件幼儿园为什么不开放？家长们就近入园的要求什么时候能满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滨河园小区是2线房和经适房小区，从去年开始已经有7000多户业主入住，但是小区配件的2所幼儿园却一直没有开园。家长们四处寻找，发现最近的幼儿园是6公里之外的首钢大地幼儿园，但是送孩子去幼儿园并不让家长省心。小区居民吴女士说， 而且像这边的公交车其实也挺少的，早晨起来有的时候你挤公交车的话都可能挤不上去，老人心疼孩子的，家里骑着自行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送，但是从房子一直到幼儿园是要经过3号桥、衙门口桥，有很多拉渣土的这个大车，十分的危险。 根据居民自发统计，有100多个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希望能就近入园。 那么小区配建的幼儿园情况怎么样呢？记者在小区里看到了两所幼儿园，外墙上的金属牌显示，这两所幼儿园都是在2013年12月竣工的。其中位于燕地南路55号院的幼儿园正在装修，装修工人说， 今天15号了，月底。 月底能装完吗？ 能装完， 差不多。 另一所位于燕地中街16号院的幼儿园还没有装修，屋里有工人居住。 今天开不了，今天装不了。 记者联系到石景山区教委学前教育科，工作人员说，目前正在装修的是民办幼儿园，还没开始装修的是公办幼儿园。 原来预计是最近是开园，但是他可能装修没有完呢，目前还没有确定什么时间能够开园。公办园现在是有，但是现在开不了园，咱们这个园目前是还没有确切消息呢。 根据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开发商建好幼儿园后移交给教委，教委装修后再交给幼儿园承办方，如果没有开始装修，意味着开园时间更无法确定。记者又联系到石景山区教委基建装备科，工作人员说， 市里还没给拨钱呢，不装修的钱还没给拨过来呢，他按他还没装呢。 区里边或市里边没有专门的给咱们拨一些资金过来是吗？ 拨了一部分嘛，他那个没有钱，就拨了一个钱。 面对最堵九月，公交开新线市民提意见活动近期正在进行，不少市民对新增、撤并、调整公交线路和公交车辆配置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家住丰台区电厂路九号院的退休老军人郭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从丰台区电厂路九号海军家属院到海军总医院不到6公里的道路，却要坐3趟公交车才能到达。 不打车或者没有私家车的非常困难，而且特别像我们这腿脚不利索的，你像我吧，我就是军残，可是我们的医疗单位将来还是在那个航天桥东海军总院这点，我们得倒3次车，3次车都连不上，每一节的都得走一大段。 老人从家里出来，首先要乘坐68路到公主坟，然后换624路到航天桥，再换121路到海军总医院。然而现在624路终点站不停航天桥东了，而是设在航天桥南。从航天桥南到航天桥东这一站多的路，对于腿脚不便而且又经常去医院看病的老年人来说并不容易。 好不容易把624车堆上了吧，他到了航天桥南就给我们甩下来了，非得控制让我们下来。可是平常以前的话呢，这个624啊都拐到航天桥东的那个桥底下，重点都晚上都快10点了，车上吧有好几个老的都是腿也不好，后来就说你们照顾照顾，最后没办法那天晚上还算照顾了。 而航天桥南现在也没有往航天桥东方向走的公交车， 以前那就有一个833路挺好的，哎呦大家特高兴，哎，虽然说车少吧，等时间长，但是还有盼呢。现在的话那车吧没有多长时间就给撤了，将来我们要看病的话呢，起码我们倒3次不要紧，我们能衔接上，它不至于把我们扔到那个航天桥南，我们还得奔东走一大站。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面对最堵九月，如果您对交通出行方面有好的建议和意见，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给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5.0，是处于一个轻度拥堵的状态。 首程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接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